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哎，这蕾蕾你好像少，我就感觉怎么我说话说的有点突兀。 对，我也是少说了一句话。 对，这感觉啊，有的时候这个人是这样，他形成一种习惯了，你知道吗？啊，包括这个蕾蕾，他每天早上其实说那段话，他完全就是无脑的，是吧？好，大家好，这是北京文艺广播每天第一档清晨第一档直播节目，是这么说吧？是吧？ 差不多类似。 哎，反正对，就每天就说这种话，然后还可以拿钱，我天哪，我简直，哎呀。哎，我就 哎，又不是你发我工资，咱们北京文艺台这么爱我， 这也不是我发你工资，你不知道吗？幕后股东是谁？ 哎呀 啊， 范家呀！哎， 来来来，今天早上跟大家说一条什么互动话题啊？马上双十一就要到， 是啊，多可怕的一件事。 然后呢，我们一会儿新闻当中也会专门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双十一，反正每年都会提到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说的是。各位，请您现在就打开你们的购物车。 嗯， 打开购物车以后呢，你找一找里边，就是你已经加入购物车里的最贵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哦， 然后你跟我们说，你为什么要买这样东西？ 我就是把它加进来看看好看。 哦， 我不买。 哦，你确定？ 我确定。 好的。 Make sure。 那你要看多久呢？ 看到了双十一之后， 你会不会某一天就看着看着想，哇，我好想把它买回家来看呢？ 哎，你知道吗？咱说个题外话，我突然想起了，我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就是从我休假回来以后，我就立志。我从今年的八月份到明年的八月份，我不买任何的衣服类的、服装类、鞋帽类的这种东西了。 哦，就你不买新衣服了？ 对，不买新衣服了。 从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 从因为我今年不是七月份去了趟欧洲回来嘛？ 哦哦哦， 就是造了点钱，就心生怨恨，你知道吗？ 哦哦哦， 然后我就决定从今年 就决定，就像那个你们这皇宫里开削减开支，后宫削减开支。 对对对对对。 那嫂子呢？ 他随意 啊， 我从我做起， 这家里的地位看出来了吧？哈，还从你做起，哎，好像感觉你好像有带动，你好像有带头作用似的，没用。你最后坐下来发现只有你自己在做， 对，所以我现在心有不甘。 嗯， 昨天我就偷偷的，我就往我购物车里，真的，我就加了一条裤子，就一条，我真的，我发誓，我现在购物车里最近加了就一条裤子， 加了条裤子，你这条裤子多少钱？ 嗯，我给你看啊，这条裤子是158，我付了10块钱，已付20块钱定金。 哦， 11月11号凌晨1点开始支付。 哦，你就是这条裤子总价最后到手价158。 对， 哇，蕾蕾，没想到您都开始穿200块钱下的裤子了。 因为我在最近89了，我实在穿不下之前的裤子了。 本来是想这一年都不再买裤子了，但是因为胖的速度太快了，是吧？ 真的是这样。 蕾蕾，忍一忍，忍一忍，好不好？减肥能省钱啊！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我们真的是可以帮您省钱的。 哦， 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你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买它 啊，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今天早上就告诉我们，你购物车里最贵的一样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必须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买它？ 对，说说理由，说说原因。 哎，我们也帮你分析一下，你有必要买它吗？ 哎，对。结果呢，经过了高帅组合的一致分析之后， 哎后，哎， 您肯定就， 哎，再加几个购物车。 哎，我也觉得是， 哎， 我就是见这个热闹啊，我不嫌事儿大的那种。 哦哦哦， 我一般陪着我们家那位，包括陪着别的朋友一块去这个外边买东西试衣服，哎，我都哎好好合适，哎，特别漂亮，你必须买。我一般都这么劝人家， 是吧？ 结果人家买了一堆，然后我自己省钱，我一件什么都没买，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你是你爸爸姓马吧？你是 我叫马屁精是吗？ 你专门给他来做推销的是吧？好，来接下来时间啊，您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市公交系统这个职工开展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演练。 嗯，还有就是今后啊，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10%。 为什么你说到特需服务的时候顿了一下？高磊，你脑子里有没有转了一下？ 没有 啊，摆平心态。好， 对对对， 下一条啊，说精打细算得实惠，一不留神被忽悠，双十一疯狂购物节，您得多提防啊。 嗯，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说一说您购物车里最贵的那件物品的故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来看一下这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为了应对处置涉及公共交通领域的突发事件，因为在最近这种新闻也是特别的多。 对 啊，就我们经常看到就是打公交司机或者是干扰公交司机的这个正常驾驶，最后造成了极端恶劣的结果。 是是。 那为了加强这种事件的突发处理的情况，加强全市公交系统的安保工作，提高企业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安全反恐应急出突知识，切实维护运营安全。近日呢，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组织市公交集团这个客务分公司在通州区土桥场站开展了应急处突演练，并且针对司售人员以及乘务安全管理员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桥的建设哈。 哎， 正在建设当中的新八里桥计划今年年底完成桥梁的主体结构，待这个新桥完工之后，老桥将禁止机动车通行，并开始进行修缮保护。那么介绍一下，这个老八里桥呢，是位于通烟高速旁，与通惠河正交，始建于明正统十一年，也就是公元的1446年，长30米，宽16米，距今呢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竣工的时候定名为永通桥，后来呢，因为距圆通县啊八里，俗称八里桥或者是八里庄桥。那么这座桥作为北京的三大古桥之一，也是被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哦，这样的话就建一个新八里桥，就替代老八里桥，然后老八里桥就可以，就是我们说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它。 对对对，我们就可以去观赏它了。 哎，好，再来说一下国航首都机场与慕尼黑机场三方日前共同推出了北京至慕尼黑国际快线产品。同时呢，首都机场、香港机场与国航、国泰航空和国泰港龙航空共同推出的北京至香港快线产品也同期上线。那首都机场为国航北京至慕尼黑航线上的旅客提供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包括固定的值机柜台、优先的安检通道以及登机口等运行服务类资源等，并设置清晰标志引导旅客进行体检。北京香港快线 体验我基本上不纠正大帅的错误，但是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我也在想，哎，为什么要先体检？哇，服务现在越来越好了。去德国先体检啊！北京至香港快线产品呢，同样设置了优先的安检通道，让旅客尽享便捷和顺畅。 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民生消息。近日呢，市政府组织卫生计生委等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北京市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实施方案，并且呢，已经于10月25号正式印发。那么今后啊，公立医院呢将享有更大的自主权，焕发更大的活力，提高运行效率。那么实施方案提出呢，要强化政府对于医院的监管，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床位的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的医用设备。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看看大家的购物车里最贵的是什么，并且要说出来你为什么要买它， 大声的告诉我们吧。 嗯， 送给大家这首新歌，虽然歌名叫东西，但是唱的不是那个东西啊。 收到需要赶快恢复的信息，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像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生你的巴黎，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你，因为始终和你前进，回忆并肩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 连找的歌越来越洋气了啊！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吧。先来看一位叫做封建的，说我的购物车里最贵的是一台 Xbox One 啊 ，Xbox One S， 因为 PS。 什么 和 Switch 都已经买了， 什么 就差这台，你看你听不懂吧，这是三大品牌的这个游戏机。 哦，问了三个什么、 对对对，三大品牌的游戏机啊、哦、然后呢就差这台就能凑齐三大游戏机了，但是 Xbox 没啥好玩游戏，正考虑买不买，千万不要买。 为啥？ 因为我家里就有一台， 那你送我呗。 而且还我那台还带那个叫体感摄像头的。 哦，知道， 就可以玩那个网球的那个体感。 哎呀呀呀呀，赶紧送给我吧。 你这样，我可以 现在冬天室外打不了网球了。 哎、我可以送给你，我不是我不 你 不能送给你， 送给 我不用送给你，我卖给你，二手卖给你， 驷马难追， 2000卖给你。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2000？ 哦，那个很贵的，好不好？哦、 你再吹， 4000多呢， 吹。 真的？ 真的假的呀？ 4000多呢？ 4000多啊？ 真的？ 哎，这样400、啊、 那因为不是说那个里边啊，因为那里边的游戏 啊， 反正我觉得一是我没时间玩，另外呢，很多的这个大型游戏，它那里边游戏都是要付就花钱买的。 哦， 基本上都全是， 那太不值了。 嗯， 那你继续留着吧。 嗯，好。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叫 Jalip。他说我最贵的呀就是一台松下厨师机。 哦， 嗯，就是厨房厨师那个啊，不是厨师厨干那个啊。 嗯， 本来想海淘凯伍德牌子，但是想想保修问题有点麻烦，那么今早上起来呢，京东特价1599。 嗯， 然后 别说了啊，你这直接 反正就已经买了啊，就和面 啊， 出手套膜实在太累，所以必须买是刚需，可以做出直角的吐司，然后发了一张照片，你看，这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吐司面包， 哦、 好不好看？ 哦，人家自己做的直角吐司、啊， 对，今天早上起来的做的。 哎，你这个可以买，这个买对吧？ 哎， 人家有效果呀，人家有成品 啊。 对对 对， 对，就跟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咖啡，所以我不远万里淘了一个咖啡机一样， 嗯、 值，每天都喝。 哎呀，这个真的觉得没啥效果，那就那咖啡没啥效果，来了以后还是，好困啊，好困啊。 你可以说下一条了。 当然还有那个，还有很多朋友啊，今天是来取经的 啊。 你比如说有位那个叫哎。这有位朋友说，哎呀，我也想听听大家这个购物车里都有啥 啊？ 七月说了 啊， 我也想知道大家都买啥。一到双十一、双十二什么618这种购物季，我就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总感觉自己像错过了什么，就没有参与感是吗？ 你 还是不要参与 了。家里不缺还是？ 哎，你不会错过什么，你错过的唯一的就是你错过了丢很多钱的机会啊。 安静的美少年，你看看人家 哦， 大家大户的少爷 哦， 不是，她是姑娘。 哎，说 是 说、 姑娘，她说，哎呀。我的购物车里面最贵的是2辆99999元的摩托车，放在购物车里的原因就是我老公脑子 瓦塌了吧， 瓦塌了，他连个摩托车本都没有，还天天嚷嚷我要买摩托车。 那你这个把这两辆摩托车加到购物车里的意思是说，哈哈，你要考出本来我就给你买是吗？ 就是逗逗他，你知道吗？ 好好 馋他， 好， 诚心气他。 来来来，还有一些朋友来幸灾乐祸的说，哟、今天这节目幸亏苗山不在 他快破产了，我估计啊、 哎。来来来，看一下。嗯，这个哎，人家还是个宝宝，说我的购物车里啊最贵的是某品牌的卷发棒。 哦，卷发棒。 哎，这个是我老公购物车里最贵的是某品牌的吸尘器，我们俩就看我俩 PK 谁能赢，最后就买什么。你知道那个卷发棒，你不知道吧？ 没有。 新出了一款神奇的卷发棒。 多少钱呀？ 这款卷发棒价格我也没敢看啊，但是它是这样， 这么贵， 它是把那个卷发棒往头发上一放、 哦、 那个头发自己往卷发棒上卷。 天哪， 真的就如如如如如。但是我也看过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区别，就 是 卖家秀你看人卷的叉叉卷的特别直溜、特别顺 顺溜 啊，然后呢你就看卖家秀往上一放就卷的跟静电就过了个电似的，喳让雷劈了似的，你知道 吗、那谁敢还买呀？ 没有没有，不同的人怎么用啊。 但是我知道那个吸尘器真有贵的 啊，有 1-2万的都有。 哎呀， 哎呀， 你要说这个，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吐槽、 啊， 说他去某那个家具品牌店啊、 嗯， 然后去逛了逛这个叫这个什么床品，他就买个床垫 床啊，床贵死了。 哎、你床垫你猜多少？ 10000多的我见过。 见过了，你真的家里大家大户， 但是我没买过。 哎呀，大家大户， 我只是买999的、 哎，是吧？你知道最贵的床垫多少钱吗？ 不知道， 真的跟你说那个价格差不多， 哦、嗯， 100万。 一头老血喷出， 床垫100万， 光床垫啊， 就床垫，就一个床垫100万， 黄金啊做的， 一个法国的品牌， 它那个弹簧是黄金做的呀， 不知道。然后那个当时咱们同事进去以后说，我们就看看啊、哦，然后那个售货的那个服务员也是特别善解人意，没事你可以躺躺感受一下，你可以躺一躺，你感受一下。我们这你不用买，我们知道你不用买，你躺一躺，躺一躺，我们天天在这躺，100万的床垫、啊， 这样的店在北京就关了吧，谁买？真是， 哎，有人买啊！来来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你购物车里最贵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嗯， 然后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买它，然后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对 你有没有必要买啊？ 你就不买了。 哎，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这个高磊脑子挖塌了啊！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个啊。今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又已经打响了冲锋号啊！兴奋的买预售加购物车的你，是否也买了不少烦恼呢？一不留神就被虚假低价给忽悠了呢？买一件商品要集齐5-6种优惠券、优惠信息，各种轰炸，手机已经被塞满了各种促销信息，有没有？ 有。 狂欢节的购物节怎么能让人高兴不起来呢？ 咱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举个例子，首先哈，像豆瓣的有一网友就发帖的抱怨说，本来啊今年打算囤点辣椒面还有油泼辣子， 哎呦， 结果呢打开某旗舰店我就生气了， 哦， 这个截图显示的某品牌的天猫旗舰店预售价格55块钱的油泼辣子，之前其实只售22.8块。一时间网友纷纷跟帖，就晒出了双十一价格不降反升的商家，像什么9月份输的2把160，两把是160啊，现在110一把，还有点名某服装品牌的女士杨荣山，今年提前加了购物车，眼睁睁的看着她从499变成599， 哎， 包括还有一些什么美妆的护肤啊，宠物食品呢，衣鞋、箱包、日用品，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多家知名品牌的旗舰店都上榜。 我告诉你，他们这种行为啊，已经涉嫌消费欺诈 了 啊！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叫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就表示说，这个先涨价再打折或降价属于典型的价格欺诈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规定，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或者是服务，属于欺诈行为。 哎，那么比如说哈，再举个例子，从这个新加坡回国的彭小姐感叹说，双十一和618全年不断档，品牌节、品类节是轮番不停歇。她说想买相机就有相机节，想看看烘焙吧就有一搜有家装生活节，这国内天天过节呀、各类购物节层出不穷，对消费者的考验也是越来越高。还得耳听八方，了解清楚节前节后的商品这个价格是不是真实，同时还面临着24小时不停歇的优惠信息轰炸。 对，所以大家啊，我反正有一个做法，就是我原来比如说真的要双十一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早点加购物车，但是加的时候咔嚓截屏一下。 哦，流档， 哎，截屏一下。我觉得这个如果他真的到最后啊，他又一下子给我涨下去，我觉得可以告他们。到时候我们联合一下，如果有哪些朋友发现了这个叫有些商家是先涨价再打折的，咱们一起告 无良商家。 哎，一个人有的时候会觉得哎不差那几百块钱，就觉得告不值当的，咱们组成一个是吧？ 叫我们出发 团， 我们出发吧， 联名团 打假团， 对对对，然后直接让大家呢实名认证，咱们就实名签字，直接就让他把这个旗舰店给关了，我就看还在这涨钱。虽然我不买吧，我就看不下去，你知道吗？ 主要是因为你不买，所以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一起说一说购物那些事儿啊。马上告诉我您的这个购物车里啊，最贵的一样东西是什么？然后你跟我说一说你为什么要买它？像一些新朋友 ，Queen 和悦入道，这些朋友我们都已经看到您了啊，和悦入道，您直接发内容就可以了。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哎，来看看二两九说了，我的购物车里最贵的是某品牌的手机 哦 ，R17，因为我太喜欢了，那个像素真的太棒了， 是吧？ 所以我要买。还有一个原因，我支持国货。你俩看呢？是这样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大家买相机的时候或者买手机的时候，经常会去看一个叫像素的一个东西。 问题，对 对，像素，比如说又是几千万，又是 我觉得越高越好、啊， 越高越好，是吧？ 越清楚呀。 那我问你，你知道像素是干嘛用的吗？ 像素是干嘛用的？成像用的呀， 是成像用的吗？ 啊， 对，是成像用的。你其实像素越高，它代表的是这个照片能放大的倍数有多大 哦。 比如说你几千万的像素，你可以把它放大成一个海报级的，放大成一个上就是一十米乘十米的照片。 哦，对， 我想问你，现在有多少人是把照片打成十米乘十米的？ 最多也就是六寸啊，十寸到头了。 六寸、十寸到头，而且大部分手机照片都是在手机里看的， 哎，对， 在电脑上看的， 是 发个朋友圈用的。 嗯， 我就问你，你那个像素，有很多人其实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去看一些指标，但是等你发现你用的时候根本就不用，用不到这些， 用不到这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没必要为这些新科技来花钱、 不是新科技、是为这些其实并不是特别实 用 的指标来付出特别大的、 来买单， 来买单， 明白了明白了、行，我明白了，下次我不买那最贵的了。 哎，好， 严仁勇说了，我媳妇儿购物车里最贵的是什么呢？就是美牙仪 哦， 虽然呢只有300多块钱，但是我要买，因为我儿子说，妈妈，爸爸的牙是白色的，妈妈的牙是黄色的。 哦， 我儿子刚刚2岁，我怎么着也得让我媳妇儿把那个牙给刷黄了， 不是。 刷白。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高磊啊，脑子都在想什么啊？那个这样。这个买，这个买， 这个买，这个买， 这个必须得买， 又不贵， 又不贵， 又对我们的这个形象有很大的提升。 而且儿子提出来了，对不对？ 是。 然后妈妈一定是心里很受伤的。 对，以后妈妈笑的会更灿烂。 哎，好，先进一段广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红星美凯龙11月1日至11日尖货开团，邀您线上参与，互动超49999元免单，领每满3000元减666元券，1元抢1111元券，至尊帽购物满300000元送一台置顶冰箱，朝阳路商场460元购九木花洒无限量，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1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信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小幅走弱，欧盘小幅上涨，美盘初录得日内高点每盎司1235美元之后，又缓慢回落到最低至每盎司1223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7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的是，各位请您打开购物车，看看你购物车里最贵的一样东西是什么，然后您跟我们说一下您为什么要买这样东西，我们来帮您分析一下您有没有必要买，好不好？ 对，然后您就决定一定买。 哎，好，来看一看啊，这个有位朋友要求匿名，说的听了主持人说有些旗舰店大幅大降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是有话语权的，我就是一个大公司的运营。 哦，厉害了。 有，真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现在线上销售的东西利润对于公司来说已经非常非常薄了，甚至有些地方都是在赔本赚吆喝。如果在双十一期间它的降价幅度比平时低的超出想象，那它99%是有提价行为的。 哦，人家说的是实在话， 实在话， 对，实在话， 这就是咱们的听众，而且他又是业内人，他给咱们的听众提了一个醒。 因为平时你买的时候呢是刚需，你知道吧？你有的时候你必须要买，所以他也会货比三家，所以平时他们各个商家的竞争已经是相当的激烈，怎么可能到双十一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打个五折呢？ 对， 他傻呀。 来看一下啊，紫禁城的京少就说了啊，我是第一次发信息哈，说你们好，我的购物车里80%全是我儿的，最贵的是一条裙子，因为这不是给小棉袄的嘛。 哦，所以 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二胎了呗。 嗯， 他不是就是给我儿的嘛，全是给我儿的。 哦，但是 又买了一条裙子。 哦， 对，那应该是二胎了。 恭喜恭喜啊，京城。 哎，好， 小少爷， 这行可以啊。来， 哎，你看看这个，哎呦，人哥们儿，哎呦，太厉害了，大手笔，真的假的呀？ 什么？ 不会是一听我们节目现加的吧？ 嗯，好，你 荒野居士发来了他的购物车，你看看。 哦， 最上面的新加入的是文字直升机，飞机代购，直升机租赁，直保出租， 就买了个直升机呗。 价格可是百千万是75万一架， 不会那么便宜吗？ 但是我觉得它是新加的，为什么呢？它下边的这些，比如说什么精品装饰10.56块，还有一个头盔的贴花7.04块。 哦，好，你看直升机是现加的，为了给我们显摆，是不是？啊， 我觉得是。 还有看梦梦说了啊，今天我没有开车，坐我老公的车，终于可以留言了。 哦耶！ 啊，今天说双十一啊，那应该让老公们都听听，女人都喜欢购物，一收到快递我们就开心，每天收到一个快递就感觉收到红包一样开心。 天哪， 那是这样。如果我是她老公，我就天天弄很多的，就是弄很多的快递盒啊，我天天摆家门口，这样可以吗？ 这样我就想起来了，把家里那个脏东西， 哎，把家务活包成那个快递 包，快递寄个老婆呀， 哎，寄个老婆， 啊， 哎，就你在班里就咔打开包快递盒一看，哦，今天该刷碗了， 一双臭袜子， 哎，你不是喜欢收快递吗？说我的购物车里最贵的是一双鞋，1000多，一只都没下单，我要先看看什么时候降价再说。是这样啊，梦梦老公现在在开车是不是？ 嗯， 你先停下车，打开车门，哼。你不管在哪，先让老婆下车好不好？然后，哎，没有开玩笑， 开玩笑， 这媳妇儿不错，人家 加了一双鞋才1000多，然后呢还等着降价呢。 你们家那位呢一般都10000多一双， 挺好的。什么，哎，我们家那位不穿鞋。 原始人。哎，那你们家那位看没看上这个童颜机呀？ 哦， 永恒就说了，我喜欢上了一台土耳其的童颜机，就是个美容仪了。 骗子， 他说我现在30+的年纪了，开始打卡各种家用仪器，我家里边已经有4-5种了。 嗯， 哎呀，估计大帅这种钢铁直男是不会理解我们的呀。 哎呀，你我没有看到你后面那句话，我已经把我的态度提前表露了啊。就你，我就特别想问一下，你家里已经有4-5种了，我问你管用了吗？对不对？你已经这么美了，你有必要再买这些机器吗？ 哎，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啊。 但是我觉得吧， 日行一善啊。 朱红，我觉得还是保养的不错。你看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他家里也有。 侯姐在听节目吗？ 他家里说了也有4-5种， 这是人种问题。 脸上也用 是吧？ 啊，嘴里也用。 你知道他昨天晚上怎么来的吗？ 啊，怎么来的？ 戴着一个口罩。 哎呀， 他的脸已经过敏了。 当我没说啊。 所以不要瞎买这些东西啊！好，来看一下。七峰说了，今天我生日，今天我生日，今天我生日 ，Happy Birthday！ 好，下一条，来看 可以好。 没有，他说这个大帅给我清理一下我的购物车哈，我购物车里最贵的是汽车全包围脚垫和座椅套，加起来300多。看了看购物车，除了运动类服装、夏天的背心短裤、车饰，其他的都没有了。我怎么从来都不会是在什么购物节买东西啊？需要了就买，从不等着。大多数男的是不是都这样？对。 嗯，对，就是有需要就买，但是一般也没什么。 男的跟女的逛超市有什么区别啊？ 嗯， 男的是在家想好了我要买什么，然后到了超市以后就 直接拿， 直接奔，然后找不着还会问售货员， 嗯， 哎，什么什么东西在哪，然后指你到那儿拿好了，购物走人， 就交钱了。 女的是什么呢？啊，女的是 没有想法， 哎，没有想法啊，在家，哎，我想逛逛超店了，然后进去以后开始各种逛啊， 嗯，对， 甚至还。兼职做一下导购员，哎，您要买这个是吧？哎，我跟你说这个好啊。对，这就是男女的区别。 对，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哎，这个您的购物车里最贵的是什么？然后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为什么要买它啊？还有一位叫 Queen 的朋友啊，我们已经看到你了，你想买个揉面机。 别着急啊，一定能成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骰子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好，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比赛的结果情况啊。昨天晚上2018至19赛季 CBA 常规赛第八轮，上海队坐镇主场来迎战北京队。那方硕是因伤缺阵，而且这个伤当时我们那个看现场的视频啊，直接成90度，就只要踩在别人脚上以后， 哎呦， 哦，就那种疼， 肯定啊， 那种疼你有过吗？ 没有过。 哎呀，你 我体会不到。 你是一个就是从来也没有过体育运动的人啊，所以 然后 就那种踩到别人脚上那种崴脚，哎呦，那是特别难受的啊，特别疼的，而且就是他因伤缺阵了。 哦， 那哈尔米尔顿呢是砍下了31分6个篮板，最终北京队是6人得分上双，在客场以112比93战胜上海，上海队的这个5连胜也就此终结。 哇，北京队近来势头不错呀。 嗯，还可以吧，加油吧。 我们再来关注哈，在这个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进行的2018举重世界锦标赛结束了女子71公斤级的争夺。 嗯， 中国选手张望丽发挥出色，以抓举115公斤、挺举152公斤，总成绩267公斤，包揽了该级别的3金，并且创造了挺举和总成绩2项新的世界纪录。 哎，昨天那个算上昨天女子64公斤的这个。 邓薇三金三世界纪录、嗯、中国女队已经连续两天实现单级别这个赛事全包揽， 厉害！ 而且我昨天我还看了一下那个央视回放了咱们这个 邓薇 的这个比赛的这个、 啊、实况 然后就觉得他们太稳了。 嗯、 你知道吗？就特别稳，就是而且无论是从举的重量来说，还是他们举起来的那种 状态 都特别的稳、嗯，就给你感觉再加十斤都没事儿。 没，所以说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个成绩之上再多出20公斤左右都没问题。 哦， 但是不是每一次成绩，每一次比赛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对对对， 所以人家都是稳扎稳打。 因为根据在赛场上的情况， 哎、 就是现场这个运动员的紧张度等等的。 哎、对对对， 哎，反正非常棒啊。很稳啊，好，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和我们这个保持互动啊，我们来说一说一位北京小伙儿刘立斌吧，他在日本排球的顶级联赛当中坐稳了主力位置啊。 是的，是的。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日本顶级职业联赛比赛当中，北京籍排球选手刘立斌加盟的 JT 雷霆队主场3-0击败了 VC 长野队，刘立斌得到了全场最高的15分。那么这也是他进入到日本男排顶级职业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所以占据了绝对的主力位置。 对，其实日本男排联赛啊，这个水平在亚洲是一流的， 嗯 啊，堪称一流。顶级联赛一共有10支球队， 是 JT 雷霆队的水平处在联赛的中游啊。在日本男排顶级联赛当中，前6名球队的水平差距不大，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日本男排水平的提高。近几年，日本男排一直与伊朗男排交替称霸亚洲亚锦赛啊， 是，所以说中国男排加油吧！ 日本男排都能称霸，我 给你送一首歌吧， 什么歌 ？Waste it on me， 特别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准备的就是 啥意思？ 在我身上你浪费点东西也行啊。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Tell me why I'm not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Baby, why I'm not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Tell me why I'm not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wasted on me. So we don't gotta go there, past lovers and warfare. It's just you and me now.Secrets, but I pick up the pieces. Pull you close to me now. And I know there's no making this right, this right. And I know there's no changing your mind, your mind. But we both.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都购物车里最贵的是什么啊？ 嗯， 然后那个一起加油向前吧。说对于主播提到的男女逛街买东西的问题，说我不敢苟同 呀。怎么了？ 我和男朋友就属于我看中了就买， 怎么 他要把整个商场逛一遍还决定不了的情况？ 他是什么10月份生人的吧？犹豫不决呀。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购物风格跟不同人的性格有关，跟性别无关。 哦，也有道理，有一定道理吧。 哎， 但大部分的可能还是刚才像大帅说的，那我绝对同意，因为我也这种风格。 嗯， 我不愿意乱逛，太累。 哎， 何月入道说，我都是30好几了 啊， 购物车里最贵的还是各种玩具。 哦， 哎，大老爷们儿啊，还买各种玩具，我自己玩的，给孩子买的，没啥特别原因，就是喜欢，便宜的吧。几百，贵的也要上千了。哎呦，现在玩具好贵。不过也因此，双十一对我影响也不大。我关注的这些东西啊，双十一都不怎么搞活动 哦， 就是也不降价，反正 也不降价，差不多啊、嗯。来看一下悠悠我心说了，说每天早上上班路上都会听咱们这节目，不过今天第一次互动，因为说到了双十一购物这个话题呀、啊 嗯， 我实在忍不住想要分享一下我搞笑的想法， 是吧？ 那就赶紧分享啊！ 说什么了呀？ 我没有听到， 哦，没看到啊？哦，有吗？ 对对对。他说是这样， 都说双十一老公给清空了购物车，最开始我一直以为是老公嫌老婆太败家，把购物车里准备买的东西全给删了。哦，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老公全部给买了呀。 对呀， 他有这个 这么天真的 这么天真的这一，我不知道是一个姑娘还是 你看一眼头像呗， 看不出来， 姑娘 啊，应该是个姑娘是吧？哦， 你太天真了，原来你老公都是这么骗你的呀？ 对。你老公每次听广播都说，你听到了没有，人家老公都给清空了购物车，就是说把购物车都全部给删了。 对， 所以来来把手机给我，我都给你删了，我是个好老公啊。 完了。那今天她老公不会拿着刀在门口等咱俩吧？戳穿了她了， 咱们俩从后门走啊。好。 哎呀，还有这个弘毅就说了，今天呢我早到公司，终于听到你们的节目了，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我已经连续3年没有在双十一购物了，需要的时候平时我就买了，我不等到双十一。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 对， 干嘛非等到这一天呀？你要快递也慢，质量也没有保证，对吧？你各种规则你也看不懂。 哎，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小城故事说了，我的购物车最贵的是300多块钱的汽车遮阳伞，可以放在车顶，在与老公自驾游的时候，方便他在没有遮阴的地方休息，能防晒。哎呦， 什么？给车弄个防晒？车也需要防晒吗？ 汽车遮阳伞就可能就要咔支起来，你的汽车不就是不会被晒到了吗？你夏天的时候那个汽车里那个温度，你明白吗？ 不觉得很滑稽吗？这个车顶有个伞啪打开了，然后给车遮阳。 对呀，我觉得很好啊。 不会吧？ 哎，那我问你，你夏天你也就刚过完夏天，你夏天你汽车热不热？ 热呀。 对，我给它遮一下阳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做法 总比很晒强吧。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您购物车里最贵的那样东西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要买它。 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4G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11月份将在保利剧院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那这部话剧前天晚上11月5号在大连保利剧院首演。我们出发吧的主持人苗山在首演前采访了该剧的导演以及主演安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采访录音好不好？ Hi, and good evening or good morning or good day, whatever you, what hour of the day you are now. Hello from Beijing. The difference is. 说我们中国版跟以往几个版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中国版的演员的阵容的年龄层，实际上是最接近当年实际维尔纳犹太城里面的居民，以及当时维尔纳犹太城实际那个剧团的演员的年龄层是最接近的。因为当时维尔纳犹太城剧团的演员的年龄是17到25、27、28岁，那跟我们的演员的年龄层是最接近的，这是非常跟以往不一样。以往的版本可能年龄会比较大。 舞台剧《犹太城》曾经制作成不同的语言版本，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上演。那这一次这部舞台剧在中国上演，导演也表达他真的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困难。 Yes, it is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direct the play in a language which I don't understand. 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是导演第一次去指导一个他用他不懂的语言来演出的这部戏，因为他之前导演过希伯来语、英语、德语，还有其他一些他懂的语言，但是中文他是只会这个很好，就是夸演员做得对的时候，还有就是每天早上打招呼说的你好，那其他呢他是不懂任何的中文的，所以全程都要通过同声传译来去 他有的时候需要去通过演员表现中的细节去猜他们是不是完成了他想要的意思，所以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挑战。他倒是不觉得有担心，他是很期待很好奇想知道观众的反应，因为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和那个之前的预想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观众给的反应都是不同的。他也非常期待看到中国观众跟这部戏的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共鸣点，基本上他是开放的心态吧，他很愿意去知道，他就期待着那一天。 我们在演员表当中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就是演员刘烨的妻子安娜伊斯马田，但这一次安娜希望观众朋友忘掉她是刘烨妻子的标签，让大家只记住她的唯一身份，她是一位演员。 我演在那个犹太城，我的角色叫嗨呀，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歌手。我觉得我的理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是让我们的中国观众，让他们想起来，这个故事是真正的发生过，在欧洲有七十年之前，是这样一个想法。对我来讲， 作为一个犹太裔的法国人，出演这部戏在情感上一定有强烈的共鸣，但是在语言和台词方面也同样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够站在舞台上，因为咱们中国的保利剧院的舞台是非常大非常专业，是最高的那种舞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正好这个角色是一个唱歌为主，然后台词特别少，所以这方面稍微好一点，但是上台是一个我从16岁可能没怎么做过。 但是我知道你是个歌手，对吧？ 我是一个自己说自己是歌手的一个人。 妈呀，我就想说这安娜的中文也忒溜了。 对呀、 天天在家跟刘烨练口语， 还有点东北味儿啊。 好，来看看这个，抓紧时间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还有哪些购物车里的东西啊。这个哎，有一位叫甜甜薄荷糖的说，双十一那天是我儿子的生日，18岁了啊，每年过生日都感觉全国人民一起给他庆祝。高磊大帅提前给个祝福吧，这必须的，是是 祝儿子18岁成人快乐。 你别瞎叫，怎么听你这一祝福总像骂人呢？好吧，我替你揍他啊。好，各位您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购买犹太城的票、啊、 是是是， 您加这个发送犹太城加手机号码，就可以前10位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购票了。 嗯，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日长城。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哎，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这几天天怎么样，感觉已经连着阴了好几天了啊。 应该说呢，阴还不算阴，不过呢天上有点高原，所以遮一下太阳，光照呢也不是那么特别强。今天呢是立冬节气，天气也是冷了。实际上来讲呢，北京气候意义上的冬天早在10月30号已经进入冬季了。那么呢配合今天的节气，气温呢也是一直在走低，今天也是下半年首次降到冰点以下。那么今天早晨呢，南郊观澜台最低气温为-1.4度，石景山是最低的，是-2.4度。整体来讲呢，天气是逐渐冷了。那么作为今天来讲呢，今天天上还是有些高云，这个实际上光照也不是特别的强，那么气温呢会这个比较快速的上升，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就是12-13度，比前段时间基本上没有明显的下降，只是最低气温下降比较明显一些。这个到了夜间呢，天空云量还是比较多，那么呢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也是在0度到零上2度之间，最高气温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最高气温基本上在13度上下。总体来看北京的天气还是可以的，只是早晚偏冷一些，那么出行比较早或者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根据这个气温来调整自己的衣着。另外呢在这里提醒一下中老年人，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充分利用楼道的缓冲作用，出来慢一些，这样的话呢对身体会更好一些。那么作为京津冀天气呢，基本上大部分地方都跟北京差不太多，只是呢明天早晨开始河北以南地区能见度就开始转差了，那地方能见度呢基本上是这个4到5公里，所以说呢大家要根据这个情况来这个做一下必要的防护。那么作为其他地区呢，下雨的地方有那么几个，一个是青藏高原的东部和西北地区东部，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下雨呢主要是西南地区大部、江汉、黄淮、江淮还有江南大部以及华南中西部地区，这些地方呢有一些小到中雨，局部地区

今年我的购物车里呢，有给孩子买的衣服，老人的生活用品，给老公买的零食，但是最贵的是给自己买的防脱发产品。原因是我操心呐，人到中年睡眠不好，我最近脱发掉的厉害， 是吧？ 我在家抱怨的时候，女儿就突然抱着我说：“妈妈，我不想你变成秃头。” 哎呦， 然后于是我就下手。你俩不用劝我，我都想好了，如果没效果，我就拿它浇花。我跟你讲， 让花茁壮成长。 生发产品拿来浇花， 那肯定长得特别好啊，营养过剩啊，人肯定比花的需求多吧。 就最后花长了一头的 秀 发。来看看还有其他的。 哎呀，再来看看啊，这个CC 说了，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认可了减法生活。刚需的才会买，所以呢，这种购物节对我的诱惑还真不大。现在购物车里最贵的呢，是准备给老妈买的这个某品牌的眼霜。经常看看价格有啥变化，合适的时候我就买了。我悄悄地告诉大家一句话啊，我发现很多东西啊，并不是双十一最低哦。人家是有经验的， 人有经验的， 就天天看呗。 这种节日听女性朋友们的意见是没错的。 对， 对吧？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多别买。 来看一下 Miss 李就说了啊，本来我购物车里最贵的是5000多的一部手机 啊 啊，但是呢，我11月1号的时候把它当成了双十一，我就早早的就清空了。这都能看错，11月1号和11月01你都能当错啊？ 他就是着急， 实在等不了了， 对，忍不住了。然后未来天空说了，我天，我一看您发这信息，我就知道您也是大家大户。这房子没有1000平米下不来。 你说， 我这购物车里最贵的是某品牌的燃气壁挂炉。42千瓦冷凝的，价格1.45万，我装修用的。你看燃气 没听懂，还有什么42千瓦冷凝的？ 估计是大别墅用的吧，反正我理解，是不是啊？是吧？ 我不知道您家有啊，我不这个不懂啊。 我们家都是地暖 啊。来看一下，杨俊杰就说了啊，国外呢哄一个正在难过的女孩，会这么说， 说什么？ 哎，老外啊哈， 老外 ，You need cry, dear。懂吗 ？You need cry, dear。你需要哭泣啊，宝宝。对不对？ 你哭了就好了。 哎，但是呢，突然发现这句话放在中国也同样的适用。 为什么呢 ？You need cry, dear. You need cry, dear. You need cry, dear. You need cry, dear. 你就不难过了，姑娘。 You need cry, dear. 哎呦我的。 这还真的是一样， 中西方文化相通和交融的地方， 哎呀， 被我们发现了， 被我发现了啊！好， 再来看看这中国华说了，我的妈就是最贵的一部某品牌的卡丁车 哦， 因为我们小区几个朋友要约在地库 玩 进行卡丁车比赛，这个被允许吗？ 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卡丁车。它是既可以当着那种就是滑轮车，就那个平衡车用，然后呢又 不是坐在里边的吗？ 就对，它是一个，它拆了以后可以做成平衡车，然后呢再加上那些零件，咔咔咔变形一下就可以变成一个卡丁 车，小的卡丁车 啊。那个、 但是您得问问啊，你这物业，万一这个地库经常进出车，还是很危险的。 是你不能你得封地库啊， 封地库，我的天， 对吧？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于娜，她说第一次互动，还有点小激动呢。 哎呦呦呦， 购物车里最贵的是个猫眼摄像头，我看看还有坏人乱敲门不 啊？ 哎，还现在还有这种东西？ 猫眼摄像头就是针眼摄像头呗，就是在家里边安一个。 哎，磊磊，针眼摄像头是用来偷拍的，好吧？一不小心，哎呦！ 哎呀！大家都不用听见啊，这股了让我们导播给加了去啊！ 哎呦我天哪，针眼摄像头， 除了针眼还有猫眼是吧？ 不 要，有没有鱼眼啊？ 不要描绘了啊！猫眼摄像头是放在那个，就是门口，不是门上都有个猫眼吗？ 哦， 估计是放在那个上面的。 哎呀，我想错了啊！哎呀，这样暴露人性是不是太不好了？ 针眼摄像头，大家都注意点啊！上高磊家去玩，小心点，尤其是我得提醒租高磊房子那位意大利姑娘， 都离我远点！我告诉你，都离我远点。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哎，你看啊，我就觉得我特别佩服我们的听众当中，真的是各种神人都有， 各行各业都有。 哎，各行各业都有。你看刚才不是有一个朋友说他家装修装一个42千瓦的壁挂炉吗？ 对呀， 马上就有能人出来了，格言猫头就说了，哎，这个是我专业 哦， 42千瓦的壁挂炉能带400平米左右的豪宅。 你看看400平米，至少是3层带地下的，一共4层的小洋楼， 400平米， 那当然了呀。 听众朋友，你这位听刚才那个叫什么名字？ 没忘了 啊，这叫什么名字？你缺朋友吗？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说说旅游方面啊。 好， 这个市属公园推出18处赏夜的景点，还能赏啊？ 哦，可能室内的有一些公园是可以的，比如说、哦、这个天坛公园啊，这个北门内的60多棵银杏树在7日下也是焕发了异彩。景山公园东侧南北主路上依靠着东墙成排的银杏也是颇具规模、 嗯、 还有就是中山公园设计坛内坛两侧也矗立着18株笔直的银杏树。还有哪儿呢？还有就是北京植物园古墩秋跳景区金黄色的银杏树将曹雪芹纪念馆点缀成了名副其实的黄叶村、 嗯、 古朴的碉楼，经典的红雪，让这儿的秋天更具文化韵味。 哎，那这个到一直到本月的中旬，市公园管理中心微博叫畅游公园将会畅游公园将继续播报市属公园的秋讯、 嗯、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最新的秋游赏景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啊。 是，那么秋已深夜已黄，顺义区牛栏山镇呢有一处古杏呢，古银杏啊，很值得去看看。 哦， 它们长在北孙各庄村银杏树公园里边，是一对有着近1000年历史的银杏树夫妻古树、 哦、 和他们的10个子孙 啊， 被当地人称为活文物，檐下树叶全不金黄，正是最佳的观赏期。 还有子孙， 就是 他俩生的， 他们那个种子落在地上，然后又发 出来的， 对对，生根发芽了嘛。 哎呦，太神奇了，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了。 哎，好，这个。古树古银杏树生长的地方原来是座古庙啊，叫大觉寺。那1953年大觉寺正殿被拆除，只留下几间厢房。2008年该村在银杏树附近铺设了自来水管时，无意间掘出了一块汉白玉八棱碑。哦哟，据区文物所专家鉴定说，石碑是辽代文物。石碑上记载，在辽道宗咸雍年间， 嗯嗯 啊。也是公元1065年，辽代一妇女从印度归来，集资建成大觉寺。专家据此推断，古银杏树的栽种时间应该与大觉寺的建成时间大致相同，至今已近1000年。 哇，历史文物！ 一位妇女从印度归来， 对呀、啊，学成归来嘛。 啊、哦，好。再来关注一个公园。 嗯，平谷区下个庄镇的滨水森林公园日前呢正式开园了。这个曾经四大乱箭扎堆养殖小区聚集的地块华丽转身，也成为了平谷区最大的滨水森林公园，多棒、 嗯、 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您的购物车里最贵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您为什么要买它呢？ 请你不要到处购物。 来看看啊，夫以子贵还说了，哈哈，就刚才你们那猫眼、针眼、摄像头是吧？分不清猫眼跟针眼摄像头的用途的，那一定是外行。 呦， 这么清楚猫眼摄像头跟针眼摄像头区别的，那一定是个内。哎，这好像在说我。 你这是宫里出来的吧？你这是。 来 啊， 好，再来看看啊，还有 这位 朋友， 这个张肖阳就说了，我老公看中了一双所谓的复古的特别丑的靴子，我现在下车了，他应该还在听你们节目的，应该在听你们的节目，你快点帮我劝劝他，千万别买这双特别复古特别丑的靴子了。 是这样啊，潇潇的老公啊，他不是已经这个走了嘛，对吧，已经下车了是吧，赶紧，他不让你买你也说他加入购物车的东西丑很难看， 这不激化矛盾吗？ 是不是，是吧，没有开玩笑啊，其实喜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你家里的你的衣服是谁给你买？ 一般我自己， 就是你自己来选， 我自己买， 难怪这么难看啊哈。来，大号豆都说了， 哎呦妈呀， 我在单位楼下了， 哎呦妈呀， 今天一路上听这个话题，我都在琢磨，哎，我自己买点什么呢？ 啊， 可是半天没想出来，刚刚停好车，自己在某网站上乱逛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想到要买什么，最后还是看了我的购物记录才想起来，应该给家里的净水机买备用的替换滤芯了。 对，这才重要呢。 你说我们这节目本来是想要劝大家别买，这怎么还激发了你们的购物欲了呢？ 对，越看越多。唐朝栗子说了，我购物车里不少东西了，我心疼钱呀。你想想，买一个翻译蛋，可以翻译30多个国家的语言，就现在新出那种，翻译30多个国家语言，挺好的。还有呢，像跑步机要减肥呀，还买了一个按摩椅，我送爸妈的呀，还有水下黑狗相机，这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潜水用，还有潜水的脚蹼，还有我们哥们儿马上生日了，送他一套滑雪单板。 咱俩是哥们儿吧？ 我也是你哥们儿吧？ 是不是例子？我都采访过。 不，我滑双板的，我不滑单板啊，你再多买一副。 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就在空中俯瞰大地啊！我现在缺个直升飞机，好吧？ 都是多少钱呀？还有这趁双11活动订酒店券，便宜，卡要刷爆了！ 哎呀，我跟你说，糖炒栗子有钱， 真的有钱、啊！ 我跟你讲，我采访过他，他出去旅游，他出去旅游，就是然后那个到了景区 啊，怎么着， 都包个直升机上去看。 大哥，你下次带我去呗。 不，他连他媳妇儿都不带，他都带你了。 这不是太抠门了，你这。 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啊。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些奇闻异事。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的，接下来看一看一些奇闻异事啊，咱们这个来说一说老人孩子玩手机啊、看电脑多长时间是一个关键点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看手机看电脑不太好，那看多久是比较合适呢？来 告诉大家，美国人家一项研究显示， 哎呀还饿了呢啊！ 孩子如果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电脑和电视等终端的电子设备的时间超过1小时，就会伤及心理健康，时间越长伤害越大。那么这项调查呢，涉及40000多名2到17岁的孩子的家长，就请他们填写问卷，内容包括孩子每天使用电脑啊、手机设备的时间、医疗情况、心理健康的状况等等。 那结果显示啊，调查对象的孩子人均每天花3.2小时看电视、电脑或手机，孩子年龄越大屏幕时间越长。研究人员分析问卷之后发现，每天1小时的屏幕时间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关键节点。 对， 低于1小时，不管他们是否接触这些电子设备，心理健康状况几乎没有区别。一旦超过1小时，时间越长，内心的幸福感越差，焦虑或者是抑郁风险越高，自我控制能力和情绪稳定性越差，好奇心也下降。 对，所以就是使用的时间越短越好，就有利于孩子们的这个身心健康。 就是控制一小时，你一小时可以让他出去、这个、 玩一玩。 对对对对对啊！好，来，接下来时间咱们就看看大家的购物车吧。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看看啊，青青人家购物车里目前全是为新居准备的榫卯家具， 那都是实木的，肯定贵。 榫卯结构的， 对呀、啊，那只有实木的家具才能这么干呀。 然后还说了，我平时的都是五谷杂粮，看出来这是个好男人。他平时 看出来的。 你看一个女的，我觉得一般女的不会去买家具吧？ 那也说不准吧。 哎呦，因为我是觉得你像这种大件一般就男的来挑、对吧，挑这种东西的，而且女性一般不会挑榫卯家具， 她没有概念。 如果女性一般挑的话，当然我这个说的都是一家之言啊，因为免得有些人老拿这个说我在这散播什么两性东西。我是说女的一般都会挑那些比如说欧洲的简约风格的，或者时尚风格的， 反正是漂亮的就行、 漂亮的。 对， 男的一般有的会讲点什么 实用的， 榫卯结构的、什么实木的， 对对、 花梨木的什么东西的，会讲究点这个。 哟、呵，你们家也大家大户啊，还花梨木哈、海南的还是越南的呀？ 哎呀，这黄花梨的啊！ 我的天，来 ，Hope 就说了，双十一我已经买了。一套古装摄影、明年我就50岁了。 哎呦呦呦！ 我要在50岁之前给自己留个纪念，提前祝自己50岁生日快乐。 哎， 50岁算什么呀？都是年轻小伙子。 是，一定要拍，一定要拍啊！还有一位这个柠檬爱说了，我的购物车里最贵的是一块香皂 啊， 香皂2698， 一块香皂， 一块香皂， 黄金做的， 什么香皂 啊？ 用生猪做的吗？让我说，我没想买啊，我就是好奇，怎么一块香皂那么贵？我还想看看有多少人买。 我天呀！再来看看啊，这个猫眼看世界说，我购物车里最贵的就是一台投影仪，4000左右，马上就要搬新家了，想体验一下新鲜的事物。哎呦，今天我们节目我看了，怎么那么多的朋友？要么就是正在装修，要么就是马上搬新家。真好哎！ 哎呀， 我也想搬 新家。让我想起了《动物世界》里的一句话 啊。 又到了交什么的季节、怎么了？交流的季节、 交流，吓死我了。文道可清说了、最后一条，我也是大牌电商内衣的，双十一都是清库存清积压的时候 哦。所以你听听啊，动不动内行给我们做了提醒啊、 哎、 理性消费，理性消费。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问一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红星美凯龙11月1日至11日尖货开团，北四环商场满3000元抽1000元油卡，西四环商场会员购物有机会1999元抢购芝华士电动功能沙发，北五环商场购物满20000送一台扫地机器人，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喜欢回家时一碗热汤的关怀，喜欢出门时一条围巾的温暖，临冬将至，拿什么来温暖你最爱的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温暖有时是一碗汤，一句话，或者一声来自远方的问候。 八达岭奥莱冬装节送温暖了。